各位听众， 全宇宙仅此一家。 时光里的印记，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 光影中的传奇，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点亮银幕，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洞见人生，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 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影视非常道， 这一次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2022年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寻常或非常，咱们有片儿共赏。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来到新年第一期的影视非常道，我是主持人张帆。大家可能意识到了，我们影视非常道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有一点小小的变化，从原来的周六周日午后的1点到2点，现在我们往后一个小时是2点到3点播出，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正像我们片头当中说的那句话，有片咱们共赏。那今天是新年第一天，为大家来做分享的是最近爆款的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二位主创。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影《雄狮少年》的导演孙海鹏，大家新年好。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狮少年》的配音导演傅博文，祝大家元旦快乐。 我送你那个狮头，你后来去练舞狮了吗？ 废柴就可以舞狮了吗？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怎样才能有奇迹？ 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那一声咆哮，它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我们哪怕是烂泥这事很重要， 不是 不要因为被人欺负就随随便便放弃自己。听说过雄狮要战斗到底， 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上， 欢迎二位，今天是见到真人了啊，因为不是一真人电影，我们见到的是幕后的真人。 对， 二位来自《雄狮少年》，最近一段时间《雄狮少年》真的是热度很高。其实回顾一下，我在去年的大概11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要介绍12月份的一些电影的时候，说到了《雄狮少年》这个名字，第一次打动我，并不是因为《雄狮少年》四个字，是因为我看到了其中一个画面。这个预告片里的一个画面呢，给我的触动很大。当时我就问我的搭档啊，大家都知道我的老搭档贺林哈，后来他就一直好像心心念念对这个作品呢非常感兴趣，也促成了后来我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去了解这部动画作品。那《雄狮少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画片呢？我用我刚刚看完这部电影的一个感受来描述一下我自己是怎么认为的。看完电影，从电影院出来，大概到我办公室还有一段距离要走，当然很近了。在走的路上的时候，我就想，我说为什么我的步伐有点不一样了呢？我走路的这个样子怎么不一样了呢？ 你是走高桩走过去的？是踩着车底儿过来的？是 迈着雄狮的步伐？ 二位真是善解人意啊，善解失意。看完电影真的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点感染和感动。一直以来啊，我有一句话是这么说，我说我觉得电影给了我成为另一个我的力量。 很多人说你这话不对，说要成为自己吗？能成为另一个我呢？成为另一个我的意思是，电影是一个造梦的艺术，它给了梦中的另一个我。那么《雄狮少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做到了。好了，我不多说了，刚才都是啰嗦的话。二位呢是《雄狮少年》的主创，所以呢，我有很多的问题要在这部电影之外跟你们取取经。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雄狮少年》的导演孙海鹏导演和他的配音导演傅博文导演。先说说吧，这念头到底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拍《雄狮少年》呢？我们让孙导先跟大家开门见山的聊聊。 好的，好的。其实一说起舞狮，大家的第一反应啊，就是黄飞鸿、狮王争霸，对。然后呢，但是我做这个片子的初衷哈，我其实察觉到了，舞狮这个文化上另外的一样气质，它除了有武侠的气质以外，就是据我在广东生活的经验，它还有一种气质，就是它的烟火气。对，因为我们在广东生活最常看到的是什么舞狮，就是在超市开业啊，然后新店开业啊，然后在一些角落里面，然后哎突然敲起狮鼓来啊，远远的就能听到，然后很多买菜的大叔大婶啊，然后爷爷奶奶啊在围着在那看，然后小朋友在那很嗨很开心，然后其实那个场景特别的有烟火气。那而且在现场看那个舞狮，他的狮鼓打起来是真的往心里走的，就感觉心脏在共振的感觉。所以正好呢，我在做这部新片的时候，我也想要去做一个有烟火气的动画，因为我觉得咱们国产动画现在发展的还挺快，然后大家都已经做出非常高质量的作品来了，但是咱们可能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一些幻想啊和神话奇幻这种题材里面。但我觉得其实技术发展到今天啊，咱们动画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出一些非常真实的环境来。那我觉得到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可以去尝试用动画去呈现一些很落地很真实的场景，讲述一些非常真实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动画它其实就是一项技术，它不应该定义为只能做某些东西。那它跟实拍一样，实拍它就是没有局限的，它可以拍奇幻，也可以拍童话，也可以拍爱情，也可以拍各种各样的，是吧，武侠，然后现实主义的都可以拍。那我在想行，我的新片我就想做一个这样的尝试。我们如果大部分动画在上天，我就落地。对，而且我自己呢也很喜欢有烟火气的东西，因为可能跟我小时候的生长的环境有关系，就是我小时候就在小镇上长大，所以我在广州居住的话，我也特别喜欢穿那些小巷子，因为广州的小巷子我特别爱。为什么呢？它就特别像小镇的感觉。对对对，所以我想啊，这个烟火气我太喜欢了。然后开始我还挑了一些好多别的题材，比如说体育题材啊，足球、篮球什么的，但是都有人做过了。后来我想，哎，舞狮它不光是一个表演，它还是一个运动，它有比赛。而且你刚刚也说了，狮鼓打起来很好听，然后动作其实还挺帅的，就是他有两个人，就是有点像双人体操，而且舞狮还有打斗，就是他是有比拼的，他有抢情什么的。那对于动画来说，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表现的一个东西，因为做动作戏是动画的一个强项，它可以比较天马行空的做出一些真人做不出来的动作，很夸张的动作。那我觉得哎挺好的，就舞狮这个方向我觉得有搞头。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资料，在研究资料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了一个纪录片，但是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了，就是有一个画面我是一直记在脑海里，就是那个在一个乡村里面，然后在一个古老的池塘里面，然后夏天的夜晚很热，但是池塘的那个顶上啊吊了一个很大灯泡，然后一群年轻人在里面学舞狮，就是少年。然后因为他白天要上学，只能晚上学，然后那老师傅喊着口令，然后打着鼓，然后去教他们学舞狮。我觉得那个场景就很打动我，就是我觉得这个元素加起来，你看乡村、舞狮、少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然后特别有质感的这么一个画面。那它既古老，但是又现代，是吧？既传统，但是它还有很旺盛的生命力。那我觉得就是舞狮加少年。就是我就定下来这个故事的方向，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可以加进去的。对， 庄代表山，高庄舞狮要表现雄狮在山中采青的过程， 注意每一步都要走出雄狮的精气神。阿娟，你虽然瘦了，但作为师德其实优势。阿猫， 你看看我，好好看看。 你主要是长得不好看。 明白，谢谢师傅。 阿狗呢，高高壮壮，臂力不错。 啊，好了没有啊？ 买好了吧。 有完呢？ 你不是管饭吗？ 真是废物。 好了，不要觉得你们三个看起来像废物就真的是废物。记住啊，雄狮要战斗到底。 说到这部电影，刚才孙导一直在说他要落地接地气。这个事儿啊，我就得问问副导了。副文导演因为做声音的， 对 这部电影您是配音导演。 是的。 最早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对您来说，刚才孙导说那个落地接地气，从声音的这个表现和处理上是不是也跟其他的有不同？是不是也落地也接地气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片子应该是2020年，然后2020年的时候正好片方也找到我们，还是制片人找到我，然后说有这么一部片子。一开始我也很，就看名字的时候我也很纳闷，我说雄狮少年，这个是一个科幻片吗？为什么是一个狮子完了以后就要变成少年呢？以为是这种啊。结果拿出来一个，哇，我看是舞狮。因为我是北京孩子，北京生北京长，非常遗憾啊，我就没有亲眼见过舞狮。然后但是我好像见过舞龙，在庙会上还是。 对。 然后我就说这个有点陌生啊，但是他给我看到 PV 的时候我就有点惊了，我跟您刚才看到那个电影的感觉一模一样。我说这是一实拍片吗？就是所有的画面就真到令人发指。哎，我说这是一动画片。然后再看那个少年，就刚才导演说的那个意象，少年破旧的房屋，然后是武士。然后我说哇，这种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片子呀。而且我看完以后觉得这片子我得做，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做的方式不太一样。因为它不像传统那种卡通的方式演绎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它是更写实的，而且我觉得它里面有现实主义在里面。就光看这画面我当时就惊着了。然后我说这可聊可聊。然后那个就开始跟导演就开始磨合了。从润词开始，对白，每一句我们都过，每一句。因为这个过程我觉得跟一般做配音还不太一样，就在于一般配音导演我们拿到这个片子以后就自己开始对台本， 对， 然后就去跟导演去对了，然后跟着画面走了。但这部片子画面当时并没有做出来， 对， 只有剧本。一般很少配音导演在有剧本的时候介入，但是我比较幸运，他们愿意让我介入，且愿意让我一起参与改词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对剧本特别好的一个了解的过程。 对，是的。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剧本开始，我有我的想法，导演有导演的想法，然后我们就不断在碰，然后越来越能达成一致。然后所以呢，我们在后来进行试音的时候，就去找人的时候，然后把试音最后定下来的，等导演真见真人的时候，他也有点打晃，突然觉得哎，你找这些人怎么跟我们的人设长得这么像？ 果然是实拍片。 对，我说，对，我们这不是实拍片吗？然后在进行第一次剧本围读，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配音，不是配音演员嘛，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大熊，他是第一次配音，他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改词编剧，润词编剧。然后我当时就，我为什么会找他来润词，因为我们很早就认识了，然后呢一直他在做脱口秀，然后我说润词这件事情又是喜剧，你肯定得参与一下。结果参与着，我觉得你要不配个角色吧。然后当时还挺有意思，就是一开始配的那个角色，想着配的角色是这个阿狗，就是特别胖的那个。 对，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希望他有一点这个广东的口音，这样的话呢能更接地气，能更接地气更真实。但是大熊老师呢是一个特别瘦的人，就是大家就是对在声音这块啊，就跟、那个、 跟他的名字不太搭。 对。大熊，哎，熊是少年。就是当时我们就在想，就是因为我们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尤其是声音塑造的时候，大家往往有一种幻觉，就是 你这个胖的声音应该是应该是很敦实的， 对对 对, 对， 就一定是这样，但其实不一定，特别不一定。 嗯， 兽人往往声音很浑厚的 啊， 但是那兽人他希望那样的那种，所以就是在戏剧塑造的时候，你是躲不开这种 对 大家的那种刻板印象的这种， 对对、 所以我们就在想，我说让大雄老师考虑就是挑战一把，就怎么挑战都不像个胖子。然后后来导演说，你要不让他试试那瘦子吧。结果一试就中。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越看那个瘦子越像大雄， 越像他。 然后后来我们的阿猫是大雄老师配，然后阿狗是郭浩，然后他是一个大概180斤的胖子。 哦， 完美，完美， 非常完美。然后那个，然后李萌配的是那个钱云强。 因为我一开始我认为可能我们普普通通就是一个配音而已，但是你们这次的这个紧密合作，你们俩相思相守了这么长时间，是吧？ 啊， 那可不，那可不，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动画的配音啊，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就一方面，我们的剧本写出来，因为我们没有演员，你比如真人拍电影，他现场还是要去顺一下词的，就是也许有些词我们看着挺好， 对， 但是说出来不对， 对， 那这个就很重要了。那如果说我们不做这个工作，我们先自己拿这个词，我们自己录一遍，然后自己就那么做动画，然后再给到副导那边去配音，很多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我觉得他会丢失很多的表演和灵魂，他甚至是不合理的，我们都察觉不到。 对， 所以副导这一遍加入进来去改词，去跟我深入的沟通这些台词的意义，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为什么副导说他第一次配音的时候是没有拿到画面的，就只有剧本。我希望我们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用咱们专业的演员的配音，让他们把情绪发挥到位，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然后我们动画再根据这些情绪饱满的声音再去做动画。这样的话他的画面跟声音是完全匹配的， 对, 对， 情绪也是对的。而且我们其实最后虽然说我们中间陆陆续又改了一些，然后什么的，然后当然也有补配重配，但是其实大量的词、大量的配音，我们还是沿用了最初的那个版本，因为那个版本其实它情绪是最准确的，我们反而、对，虽然没有画面，对，但是那个时候是演员靠着自己的理解去表演了这个人物，他是最准确的。反而如果说最后你看我们有些因为我们整个又重配了一遍，我们有些有画面了以后让演员再去重配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其实被这个表演给限制住 了。 对对， 就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当时测试的一个方式，因为原来也没这么没敢这么操作过。 我也是觉得这是个创新呢、对吧？这次有很多事情是实验性的， 其实也是有代价的，就是时间超长， 对，时间长， 然后长到配音来着，哎，这是咱们配过的吧？然后我说对呀、那就是你自己争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这真的上辈子的事儿了。 对，但是你发现他看到画面以后，配音员第一个想法就是我的声线，他会很担心，就像演员会很担心妆容一样，他担心声线，哎，我声线还贴吗？确实，我们发现，就有些演员的声线已经开始有变化了，而且就是你发现他的演技更好了，但是明显比当时配的时候那个演技的方向更直给一点，但是我们就觉得哟。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还原到那会儿， 初心的那个时候。 是的， 其实那个是最没有干扰的。 真是废物。 好了，不要觉得你们三个看起来像废物，就真的是废物。记住啊，雄狮要战斗到底。你们不是想当雄狮吗？雄狮可不是装出来的。 师父，你说过雄狮要战斗到底。 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 雄狮！乘风破浪会有时，只管云帆进沧海。 吞下， 成为一头雄狮。 这个确实不听这次副导和孙导这么讲啊，对这个动画片的配音啊，了解的很浅。很多东西不知道的，包括你们这次有更多的提前的介入这件事情，又使得这个工程复杂了很多。 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观众是有反应的，他会觉得这个就好了很多。刚才听了你们讲这个 就是一长得像不像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开玩笑嘛。但是我就想到了，在更多的皮克斯也好，还是在迪士尼的动画作品当中，我们通常会发现那个配音演员的脸跟那个鲨鱼的脸，跟那个猴子的脸，他就那么像，为什么？他们就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找好了演员， 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但是实验性的，它也是我们一种进步的表现。我们的动画工业，我们的国产电影的工业，在这些方面，我们会越做越细，越来越先进的一种理念会引进进来。 其实这也要求配音团队的这种介入会更深一点。 对， 是的，是的， 因为要跟一个动画要跟这么长时间，然后。每个角色的话都得有自己的表演的方式，其实这真的是一个磨合， 就是他得提前的花时间去进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对对，我就刚才就替副导想，我就说副导放弃了多少啊？为了这件事情专注。 其实作为配音团队，我觉得还是没有动画团队更专注，因为他们真的是做不了别的。 所以 我们还好， 我们专注了两年，然后副导也是在配音的时候也非常非常专注，咱们配了好多遍，配了至少三遍 、而且还有一点小点啊，我这个问题真的是引发了这么多讨论，那个其实我们是在两地配的音。是北京和深圳。因为那个我们称之为杂声嘛，杂声我们是往后做，因为你必须得场面出来以后我们才好预估是什么样，你不能跟我说这儿一个体育场，那儿有好多人，在什么样啊？ 对 吧？ 对。 所以当最后中配的时候，然后我一开始说要不咱们先在北京配，然后我们再去这个深圳，在广东那边，因为这个气氛这件事情，你还是得找当地人。既然画面已经这么棒了，我一定要让大家听着也棒，因为画面能让你看到 是广东。 对，那你声音要听到这件事情，是让你觉得更真实。所以我说呢，还得咱们确实空运不过来了，我们就把自己空运过去吧，对吧？然后呢，我们先在北京找，北京有好多广西的朋友过来了。因为也是粤语区的，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愿意去学广东口音的，但是都不是那么的真实，我们就是要那种最真实的，就是最能你告诉我这就是真广东的，要这种东西。所以呢，我们后来就飞到深圳，找到这个广东当地的朋友，然后他们来，然后一开始我们发现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以为的你应该是哪样哪样的这么一个情况， 想象当中，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他们是这样说话，但不是的。而且那天那个另外那个大湾区电台跟我们去聊的时候 啊， 人家巨标准的 普通话， 是的，是的， 我们就这样说普通话呀。我说啊，我们被什么误导了？ 就很神奇，就是咱们找到的专业的广东的配音演员，说普通话。他是没有广普味的，特正宗。咱们在北京找到的是吧？特正宗。 然后我说：“那我还过来干嘛呢？” 对。然后说粤语，哎，也能说。然后我说：“带口音的普通话能说吗？”说不了， 恰恰说不了这个。 是想了半天，说不了。然后我说：“哎，我说我能不能就取个中间呢？”他说：“我们学普通话是很严肃的。 对，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只有读过书、上学，才会把这件事情当得非常的正式。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很严肃的。哟，我说我们说那不行啊，我们 但是咱们又不能去完全去找素人配， 对， 那个咱时间成本也受不了，所以就很尴尬。 因为杂声是一个特别需要这个组织纪律性的这么一个工种，因为你比如说七八个人进到棚里面，你要知道你对哪个点。”因为这么多个点，你的情绪是什么？因为不会把杂声的词写上了，撑死了给你点方向，然后您就得自己编词了。 对，刚才说到这个关于语言的部分、配音的部分，那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最近呢，《雄狮少年》的另外一个声音版本也已经在影院当中部分跟大家见面，广东话版本的《雄狮少年》刚才呢，二位呢从这个配音方面，从声音方面跟大家说《雄狮少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

就一定还是五十。那为了去搞清楚这个基础，那我们就我们就得学。我们一开始做五十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懂也不会啊，脑子里有那个概念，但是它是模糊的。对，那我们就还好，我们在广州啊，那周边其实那五十队还挺多的，因为广东真的咱们这个传统的这个五十其实保存的非常好。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五十的团队，叫黄飞鸿十队。那我们就一遍遍的去他们基地里面去请教，然后五十有什么讲究，然后五十包括那个狮头，就是狮头的尺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我们在做之前，我们没有发觉我们碰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最开始做五十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狮头都不由自主的把它做小了，就是呈现出来会有点像大头娃娃。 哦， 就是哎，后来我们觉得那哪儿不对呀，怎么感觉。后来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狮头全做小了，真正的狮头它其实很大，而且它还有不同的号数，就是针对不同的高度的那个身高的那个运动员，它有不同的号数。我们光搞这个就是要把这一套搞清楚就花了好久好长时间，因为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些模糊的印象导致我们有些错觉。还有最常见的一个动作也特别难做的，就是晃狮头，就是狮哗晃一下，那个动作其实很常见，但是我发觉我们之前全做错了。我们晃狮头那个轴向不对啊，就是我们可能是做成了一个左右晃出来，有点像那个狮子在左右晃左右看。 哦， 但其实真正的晃狮它不是那样，它是一个晃脑袋的感觉，它的视线其实没有变。 明白。 但是我们对， 明白了， 就是它这个轴向不对。 它不是在摇头。 对对对，它不是在摇头，它是在晃头。那包括这些好多好多细节，我们都是在一遍遍的学的时候，我们才发觉，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然后以及他那个控制狮嘴的那个手是什么样的，都要搞清楚。所以确实经过了大量的采风，然后慢慢的把这些细节搞清楚了以后，我们这个时候才开始进到分镜去设计这些镜头，然后慢慢的再进到动画，然后有了这些基础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在这个地方，在这些戏里面，我们需要加入一些其他的那个动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融合到这个舞狮动作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做的舞狮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啊，我们是融合了别的动作。比如说你开始打斗，你开始那个少女阿娟出场跟陈壮臣去打斗那个地方，就爬那个架子那里。那里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我们用了一些武术的动作。然后有一些挑衅，比如说那个红狮对着黑狮晃头那一下，那可能是我们是根据武术动作来。当他们真打起来的时候，我们用的武打动作。然后还有天台那场戏也很特别，我们是前面是用了基本上有80%是一个舞蹈动作，因为他要在天台上那段舞狮独舞，他要表现阿娟的状态和他的心情。他一开始心情很低落，然后很迷茫。那这个其实我们研究了很久，我们发觉单纯的舞狮的动作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的。就而且他是一个人，舞狮应该是两个人。 对。 那而且他没有办法通过演员的表情去表现这个，因为他套着狮头看不见。 对。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那我们后来想，我们干脆我们就极端一点，我们开始就不要有舞狮动作，就直接是舞蹈。对。然后舞着舞着舞着舞着到后面快结束的时候，阿娟进入状态了。那个时候才有一些舞狮动作，就是大家能看到，就是最后他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有点像狮子在找什么东西，有点动物性，然后晃头，然后这些动作全来了，只在最后的两个镜头里面出现了舞狮动作，前面全是舞蹈，这样去融合起来。当然我如果说这些我们提前没有采风没有了解的话，我们是不敢这样做的，我们是心里是没谱的。然后真正的大量的舞狮动作出现在哪儿，就是在最后加时赛，就是他们在上高庄那一段舞狮，那个就是大部分是标准的舞狮动作了。然后当然我们有做一些夸张，然后但是它基本上就是比较接近于我们想象中的舞狮的那种感觉了。 对 对。 刚才在上半段的时候，副导也提到一点，说看这个片子，他比我看得早，他2020年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片子的一部分了啊。 看剧本， 看剧本，对。然后他说他很理解我看到那个真实感。这个动画电影给我的一个触动点之一吧，就是预告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画面不同。怎么不同呢？从我的理解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光线当中的灰尘，看到乡村，看到城市那种质感，包括第一个镜头跟随这个猫，一下打开你的视野， 我有强烈的真实感。就是傅导刚才用了一句话，他说，哎，这是拍真人的吗？这是真人片吗？所以在创作当中，您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基调，或者有这样的一种理念吗？ 嗯嗯，其实也是模糊的，因为说实话咱们国内没有这么尝试过，就是如此大面积的使用一个写实的然后一个现实主义的基调来做一个动画电影。我可参考的只有那个金敏的东京教父啊，然后但是他是二维的，然后他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商业的片子。然后再一个就是皮克斯的心灵奇旅。心灵奇旅它是有大概有一半是一个在纽约的这么一个街区的发生的故事，但那个是很打动我，他真的把纽约的这种烟火气啊给呈现出来了。 那新海诚呢？ 新海诚的也是，但是新海诚它比较唯美， 对 它是它不是那个方向，它虽然说也是真实的哈，但不是那个方向。然后其实比较接近的就是皮克斯心灵奇旅，但是它里面也有大量的幻想元素， 对 像我们这个片子就三维的，然后完全落地，你看我们幻想元素大概只有最后那一下，然后这样我们其实没尝试过，然后我们之前也我是没犹豫啊，我是觉得哎这故事我喜欢，但是我是做动画的呀，我就用动画来做的，没毛病，但是我们和有些小伙伴确实做着做着他就会犯嘀咕，就是这个剧本看起来就是个实拍片儿，为什么我们用动画去做它的意义在哪里？然后我之前我就一直回答，我说我们是做动画的，其实这个理由很不充分，我也知道，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后来慢慢做到一半，做到结尾，我才慢慢才明白，我觉得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我们用动画做，它做出来的是一个心理上的写实，就是它做出来的是你心里想象的村庄的样子。对，虽然每个人想的不具体，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其实村庄是一致的，他就应该是那个样子，没有办法用语言完全表示出来，但是大家其实想的是一个方向，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做一些艺术化的处理，让它显得比实拍更接近于我们内心想象的村庄。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村庄的房子都做的是那个墙角都是歪的。它不是直的，对，它是经过变形的，其实大家都没有感觉出来，反而觉得那个村庄特真实啊，特像想象中的村庄。这个就是动画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就是悄无声息的加一些变形，加一些不真实的东西，然后强化这种真实，就很有意思。对，然后再一点，就是你看我们还利用这个，我们还来强化了那个城市和乡村的对比，乡村的房子是歪的，城市的房子我们全是横平竖直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特别无缝的在里面加上一些不那么真实的镜头，大家还不会觉得有什么毛病。比如说我们那么大一片那个木棉花英雄花那个树林，其实真实的情况下是没有的，我们看了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见过那么大一片全只有木棉树的这么一个树林。那其实我们在动画里呈现，其实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 就是一大片，就是特浪漫、特漂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决赛的时候那个高桩，我们做了16米高，啊，你真实的高桩没有那样的，都比较矮的，没有那样的。对对， 你就算敢搭，演员也不敢上。 对，也不敢上啊。对对对对，然后，而且如果是实拍片啊，你要是弄那么高高桩，其实大家会有一点点出戏，就是你需要去想。哦，怎么让观众接受这个问题？ 合理性， 对，这个合理性的问题。但是动画片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动画片我们就做出来，我没有任何解释，大家其实会觉得挺合适的。对，这也是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现实主义的基调上面去加上一些浪漫的东西，然后大家还觉得挺合适。 刚才能做到很多东西，它是自洽的。 是的， 其实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对这整个画面，其实我特别喜欢的是天空，因为它的云，它的变化，它的色彩，你包括那个阿娟喊那个长风破浪会有时，时挂云帆济沧海，那个夕阳洒在脸上的感觉，你要真实拍夕阳可不等你呀，一年可能就那么几个日子，你还必须得等到那会儿，我们让夕阳等一会儿，然后 包括那个师傅骑车在那个叫应该叫田埂吧， 对， 在那个小路上旁边是鱼塘，他在那上面走，你可以看到那个他的背景是蓝天，然后有云，然后包括还有他们等待的时候，在那个求师傅等待的时候，天的从晴到阴到雨到刮风的整个的过程，你呱呱呱呱四个东西就全来，哎呦，这个我觉得就太真实了。当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到，就开门的时候写着师傅不在， 对 啊，那付错了， 哦， 连这个我们都还原了一下，那师傅的傅那 是错的， 对 的， 故意写错的， 对对。 然后就是因为不是这种错别字，不是经常 经常用， 这是就是生活当中的常见错误， 对对对 对。对，我就让你真实到这种程度，所以其实埋了太多细节，以至于你不是去看 IMAX， 你感觉不到那种细节。 你们怎么知道我昨天看的是 IMAX？ 这儿近。这真的是，我就觉得包括当然还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配音表演的时候那种细节，我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往往像比如说广播咱们做声音是愿意把一些就是啊坑啊什么气声啊都给剪掉， 剪掉，有的时候剪得更狠的气口也没了， 没错，它不是显得是那种紧凑感， 对， 但是电影里都要有，因为只有这些你才是真实的，而且它很多镜头就包括舞狮的时候那些镜头，它是两种呼吸。为什么这么说？我先说，就是比如说他在舞狮的时候，它是一个高强度的运动，它真的很累的。你甭说，就是光看着，我觉得这你要起要下要跳要蹦高，还只有这么点 剧烈 待着，太厉害了。你就想想剧烈运动的时候，运动员什么样？他在里面拿着这个狮头，这边还抱着当狮尾，他应该怎么呼吸？他总不能，他可能不能这样吧？他得叫着劲，然后快速的呼吸， 急促的， 急促，他必须得这样，这样他能符合他的心率，然后等于有人静，有人动，那儿喘会儿，趁着那会儿就赶快喘，喘完以后再往前走，他肯定是屏气凝神的往前走的，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我们在配的时候，所有的呼吸都得来一遍，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呼吸按照两个人的逻辑都来一遍，第一个是那种站着的，你正常的舒缓那种，第二个是窝着的。因为你当时尾你不可能也站着嘛， 对对对， 所以你那样都假，你这样呼吸和趴着的呼吸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让我们的阿猫的配音也是在那儿呼吸，就是他得窝着呼，然后我们还把整个话筒往下调，然后就说你来呼吧，他一开始我怎么呼嘞，他呼不出来，因为这个其实就蛮专业的了， 对对， 后来是我给呼了。我举个垫子，就举了个垫子，我当时是，然后就开始， 就像抬着前面的， 就像你抓着前面的人， 对对对对对， 你是有一个 靠头的，他抓着阿娟的，对， 我们尽量去保证他的那个这样的呼吸的方式，还有第二就是使劲儿，你把人举起来，往上一举，包括最后在那个要去那个擎天柱跳擎天柱的时候，那最后就是那个阿猫送我一程，对吧？你要助我一臂之力，就那会儿要使尽全身的力气，又跳完了，给他扔出去那块。 雄狮要战斗到， 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上。 我们看到片子里面对岭南风光，岭南文化的展现，这种风貌的展现是让很多人心动的一点，我们看到的山村街巷、木棉花，还有世纪上的牛丸和咸鱼，包括连阳光和那个潮湿的空气，都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仿佛就跟他们在一个城市里，一个乡村里。孙导跟我们说说你怎么做到的。 一开始我们在做技术测试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两点，就是您刚刚说的广东的味道做出来，那里面关键的什么呢？一，阳光，南方的阳光；二，就是它的潮湿感，它的空气里永远都是充满了水分的感觉，然后里面有水分，它产生了一点点折射，然后有一点点模糊的那种感觉，很微妙，很微妙。那这两个怎么做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用传统的办法，用传统的技术流程，去做炫出来的，我们总觉得不对。尤其是它在阳光下，阳光照在角色身上，照在树上面，照在房子上面，整个的反应就不对。后来我们渲染总监就发现了一个，就是一个我们之前没有用过的技术，也是比较新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把整个技术流程全部改掉，就是他当时 我记得他当时还给我很兴奋地发给我一个信息说，我们原来一直在用一个拖拉机在追法拉利，我们根上的技术就错了啊、而且咱们国内还就是现在还没有这么普遍采用，就是没有人试过。 嗯， 然后我说这个咱们现在马上要开始做了，你把流程改了，我说这个风险是不是有点大呀，而且最后是不是有什么坑了。 嗯， 他说不行，我一定要改。然后我当时好忐忑，但是我们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我知道哦，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是靠谱，他会竭尽全力去做的事。我说 OK， 咱们就改。半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就是真的是通宵达旦的去查资料， 嗯， 然后跟我们的程序员去各种分析，然后各种查，然后因为改整个流程，就是说起来很简单，它是涉及到的我们整个的制作的后半部分，全部都要修改， 嗯， 然后一步一步，一遍修下来，到最后呈现出来就是我们接近我们电影的这个效果， 嗯， 就是它的阳光，那个阳光的能量感出来了， 嗯， 就是你会感觉那个光照是打到脸上的。它那种折射啊反射啊什么全是特别有能量感，就那个阳光的所有的反应都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心里中的阳光的反应。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潮湿感，就是说白了就是它的微妙的空气感， 对， 就是它空气里面有水分那种感觉也是一样，我们也是用了一个特极端的办法，因为我们现在都渲染器啊，它是能够达到一个很物理的状态， 嗯， 就是它可以做到就是那个光线的折射反射包括空气的感觉，它是呈现出来一个物理的感觉，但是这个代价是什么呢？渲染时间超长， 嗯， 就是那我们往常的做法，我们会把这个人提出来，场景提出来，然后我们在后期我们把它合上去，然后再一遍一遍的去通过合成师去修，说白了就是作假， 嗯， 后期作假，不行，放一起炫，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干， 嗯， 就是里面所有东西放在一起炫，什么概念呢？场景、房子、树、小草、墙上的青苔、角色的。身体毛发，然后还有空气中的雾，这个就跟水分有关系了，就是它这个雾的浓度，然后它会直接让你感觉到哦，这个空气是潮湿的，是湿润的， 嗯， 这个雾一般来说我们是会在放在后期做的，它是我们后期做假的， 嗯， 所以说它很难呈现，但是我们就是放了真实的雾，就我们特效做了真实的雾的素材，它的浓度是有变化的，而且是在空气中是在飘动的， 嗯， 这么一个感觉，我们把它怼进去放一起炫，就是纯物理，没有任何东西是合上去的。再一个，我们再加上它地上经常会有一些小水洼呀，地上有潮湿的感觉呀，然后很多地方有青苔啊，深色的地方。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啊，我们还是挺满意的。最后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南方的乡村的阳光，同时又潮湿的这种感觉， 这讲的引人入胜，我仿佛都能介入到走进了你们那个制作的那个环节当中了，所以一部观众口中的爆款如何诞生，它一定是有非常细致的流程要走的。雄狮少年这一支队伍当中，如果我们只看这一头狮子的话，它是由两个人来完成，其实你们两个人背后我知道有大量的团队， 是 我们是每一个人分工不同，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共同来完成这件事情，但是你们二位今天出现这里，恰好代表了雄狮少年的狮头下的两个运动员， 还真是 两个人物， 是， 今天节目到这里呢，新年嘛，我觉得雄狮少年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寓意着咱们能够像雄狮一样。最后的一点时间，二位用一句你们自己心里的祝福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雄狮少年呢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我们希望它有丰富的情感。我们所有主创加入了自己的情感，然后用两年的时间酿了这杯酒，希望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温暖，然后和一些感动，谢谢大家。 元旦新年伊始，希望大家可以借着这个小长假带着家人去电影院看雄狮少年，一起燃情过元旦，辞旧迎新。 谢谢副导，谢谢孙导，今天跟我们开诚布公，让我们了解到《雄狮少年》这部电影幕后的这么多故事。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影视非常道》。借用《雄狮少年》这样一个题目，其实我觉得醒狮啊，就有一种吐故纳新、元气满满的感觉。谢谢大家，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影视非常道》，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明天将要迎来的是扬名立腕的主创，和大家分享幕后故事。明天见。